好，今日翻嚟咧，星期二得到嘅历史环节咧，咁咧我哋而家咧系要再做翻前秦苻坚嘅下集，因为咧上我哋做咗三节咧都讲唔晒苻坚，因为我当初谂住系可以讲晒啦，点知都讲唔晒， 太长啦。 咁因为咧苻坚其实实在太多精彩， 都未讲收尾啊， 都未系啦，都未讲收尾，咁咧变咗咧我哋而家要讲翻啦，咁啊亦都会喺星期六嘅。我哋嗰个时段咧就播出嘅，咁所以咧，我要讲翻补充翻之前有几个名字，我嗰阵时系一时间记唔起嘅。第一咧就系讲紧呢个燕国啊嘅太傅叫做慕容平，咁咧佢系对呢个慕容垂，即系迫害慕容垂嗰、那个人咧叫做慕容平，平系评论个平，咁佢系。亲阿哥嚟嘅，系啊，慕容垂嘅亲阿哥，不过就因为妒忌佢文武相传啊，又诸如此类啦吓，咁咧就同埋嗰个太后啊，叫做咧咩九咩云，嗰、那个名好捻难听，嗰、那个太后咧就合谋。咁另外要讲一个咧，就系钱粮啊，钱粮嗰个时我又系升唔起个名嘅，嗰、那个皇帝咧，即系等于一个诸侯啦吓，叫张天锡，咁啊后尾咧亦都系。背叛呢个苻坚嘅，咁苻坚咧就出兵要打鸠佢啦。咁咧苻坚打佢之前咧，都派咗两个使者去嘅。 系咁有劝和佢谂住啊？ 谂住劝佢和劝和佢啦。咁但系咧佢唔听。喂，人哋话咧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嘛，呢个张天锡照斩咗呢两个使者。 哇 哇，咁苻坚好捻嬲啦， 宣战呢、啊這个 先系啦，好捻嬲啦。就佢咁啊，當然好快三兩下手腳懟冧，即係懟冧曬佢啲兵啦，即係打贏咗啦。但係都冇殺佢，繼續俾佢做呢個梁王。 啊，要和解啦， 即係啦，但係咧，即係佢打敗咗啫，都冇殺嘅呢個。咁但係咧，苻堅咧就係、是、即係種落咗好多好多嗰啲禍根啦，將來為佢呢個國家種落咗禍根。咁第三個要講咧，就係、是、呢個代國啊。托拔十翼健嘅仔，嗱，因为咧，我睇翻咧维基解密同埋嗰个我之前睇嘅晋书咧，啊，两个名唔同啊，都唔知跟边个好。托拔十翼健喺嗰个晋书咧叫做十翼健，但系咧就维基咧就叫托拔十翼健，因为佢系托拔氏。咁因为佢可能即系嗰阵时嗰啲外族咧就冇咁注重嗰个姓氏啦，可能 攞翻同音字， 攞翻名唔系啊，佢净系讲个名啊，佢个名系原来十翼健系名嚟嘅。 哦， 咁佢即系将个姓省略咗。咁但系咧，佢喺晋书讲嗰个十翼健嘅仔咧，同喺维基解密睇个名系两又唔同嘅，因为咧喺晋书讲系十翼乜嘅，但系嗰个字我一时间唔醒唔起，但系提翻维基咧，佢就叫做咧。托拔展君嗰、那个展系好难写嘅，上面一个好似嗰个赛马嘅赛，下低一个足字嘅嗰、那个吓，咁、啊、嗰、那个字亦好似系读做展啊，咁所以咧呢两个名要补充翻嘅，叫托拔展君。咁托拔展君嘅仔咧就系好出名嘅托拔圭啊，即系咧北魏嘅开国皇帝杜武帝托拔圭。系咁呢个系因为我即系之前都有补充啦，佢因为佢就冇被贬啊嘛，佢就跟住阿爷十翼健喺嗰、那个喺嗰、那个先嗰、那个叫燕国嘅旧都嗰度咧就读书， 读书系 咁啊，读咗好多年书咧，就吸收咗好多好多汉文化，好多知识，就将来复国咧就有用。呢、這个叫做文化建国嘅种子，系啦，咁啊真系文化建国啦， 读多啲书啦， 真系读多啲书。咁我哋睇翻啦，苻坚咧消灭咗。统一咗北方咧，其实除咗消灭咗燕国啦、梁啦，仲有一个叫仇池嘅。咁啊，仇池咧亦都系一个政权，亦都系一个嗰啲少数民族政权啦吓。咁后屘咧，佢呢个苻坚咧谂住喂统一咗之后咧，我哋应该点做咧？应该就去搞东晋啦，因为咧剩翻东晋就可以统一中国噶啦嘛，系咪？咁佢亦都咧喺淝水之战之前咧，首先。派咗兵去首先去打襄阳嘅，佢就派咗苻丕去攻打襄阳，而家系湖北啦，都系叫襄阳啦。咁咧，另外一边咧就叫慕容垂同埋姚翔啊，就去夹谷嘅，夹攻呢个襄阳嘅。咁但系咧，攻咗一段时间都攻唔落呢个叫做襄阳。咁啊，兖州刺史彭超咧就要求咧就进攻彭城。咁啊，兖州咧，即系而家兖州梅嗰个兖州啦，吓，都系嗰个地理，都系个喺翻嗰个附近嘅， 即系冇变个名啊。 系而家都系叫翻兖州。 咁但系佢哋攻打咧，其实都攻唔到嘅，因为咧当时襄阳军队咧有个将军叫朱罪就坚守，死都唔肯投降。咁啊，搞咗好耐，搞到年底啊，打到年底即系打咗几个月咧，都打唔赢。 哇，守几个月都好嘢喎。 系啦，咁啊，兖州咧。后尾咧，谢元咧就去咗做呢个兖州刺史咧，跟住咧就救呢个襄阳啊，奉命去救襄阳，同埋去支援呢个彭城啊。咁因为咧，当时佢哋嗰个进军咧，唔系即系嗰个叫做咧前秦军咧嘅部署唔系好啱啦，唔系好失，即系有啲失当啦。咁咧就冇办法消灭嗰、那个。冇办法攻陷佢嘅，不过咧就反而咧就捉咗嗰个叫做咩朱罪，咁啊朱罪就投降俾前秦，就归即系归咗佢旗下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将来苻坚即系种落一个佢失败嘅一个其中一个祸根之一。呢个朱罪亦都系祸根嚟嘅， 一条条插落去。 系啊，好多祸根啊。咁咧讲翻啦，佢打完呢场仗之后咧，即系叫做打败仗咧，第一次，因为咧。打咗几场胜仗啊，连续打咗几场胜仗，咁啊统一咗北方之后咧，第一次打败仗，咁啊打败咗俾呢个晋啦，东晋啦，咁之后咧，其后嘅一两年咧，佢又系要即系点讲啊？佢就派咗个宗室咧，辅仲咧，就去镇守洛阳，就谂住再攻多次啦。点知咧呢、這个辅仲咧就谋反啊，咁因为咧。呢个做咧，佢派咗一个叫吕光宗嘅人咧，就平定。咁啊，呢条友因为佢系忠于苻坚嘅，你冇办法劝掂得佢造反噶啦。咁咧、 啊， 因为佢有个自己喺度咧，咁咧就辅仲咧就唯有都系投降啦。咁佢咧又被赦免，咁啊苻坚唔杀佢，又任命翻佢做镇北大将军。哇！呢个苻坚真系大爱左交嚟，个个都唔杀。咁咧就驻守喺冀嘅，咁啊以前嘅冀咧，即系而家北京冀系草花头，一个鱼隔篱一个刀咁样啦。呢个字咧系古字嚟嘅，其实现代咧好少人用噶啦。咁但系咧有只马咧好出名嘅马叫冀之武人吓，咁啊系香港嘅一只马嚟。 咦，咁作名个识字喎、啊？ 作名嗰系一个鬼佬嚟嘅，好多人唔识呢个字，因为系北京嘅古称嚟嘅。 冀哦系喎，系啦，系咪啲汉学家 嚟？汉学家嚟嘅，嗰、那个古冀都系汉学家嚟嘅。如果唔系冇理由识呢啲嘢噶嘛，系咪？因 为 中国人都唔知冀系北京啦，系咪先？嗱咁跟住咧，同年咧，去到380啦，即系公元380咧，喂，苻坚咧就派咗呢个苻乐咧就做征南大将军。咁但系有个问题啦，呢个苻乐咧都系宗室啦，佢当年咧消灭代国咧，佢系立咗大功嘅，但系咧冇苻坚咧，即系呢样嘢就叫做唔捻公道啦。立咗大功嘅人咧，反而咧就冇封赏，嗰啲义五仔啊，啲捻样啊，全部都有质素。 系啊，啲降兵败将反而 系啦，嗰啲反而咧对佢仲好， 升官进爵嗰啲 系啦。即系你原来咧，哇，对自己有咁捻差嘅，咁咧呢个苻乐咧就反而冇即系冇受到封赏咧，就反而去到嗰啲边关嗰度咧就做州牧嘅。咁佢当时已经觉得好捻唔高兴啦。喂，你有咩理由咁唔公道啊？ 打完仗佢仲要将自己啲啊， 即系功臣，你反而唔加赏嗰啲叛军、行兵啊，同败军之将，同埋嗰啲叫做义五仔反有谋反之心嘅人咧，你反而封翻佢官复原职。咁呢样嘢咧，心里面有条刺。咁加上咧，苻坚咧派佢做大将军咧，佢反而觉得系个阴谋嚟嘅。佢觉得苻坚咧好似 系 要杀我，系啦，你要推我去死嘅。咁佢咧谂下唔好搞啦，不如咧造反啦。咁当时咧只有一个苻乐咧，即系嗰个染仔咧，扶落支持佢，咁佢咧就拉拢咗好多人咧，就带咗70,000兵咧攻打长安啊！咁啊，长安咧一听到哇，打仗打到嚟啦，咁啊好惊啦！咁当时系民不聊生嘅，啲人系惊啊，又有盗贼兴起啦。咁苻坚咧又系嗰招啦，就又派人去劝降。就话咧，嗱，不如咁啦，嗱，你如果退兵，嗱，我当即系冇法，即系当你冇做过，照俾翻你做大将军啦，咁样，咁咧调翻转头啦，嗰边咧嗰个苻乐咧就以为，哇，你惊捻咗我家下，吓，即系嚟劝我，好似阿鸠大咁样啊，你惊捻咗我吓，我够硬正，咁咧唔单止唔制，仲要出兵去打佢。 食尽啲， 咁仲有啊！要调翻转头咧，佢同佢 一个 counter offer 俾阿傅坚啊，佢话咧嗱，调翻转头啦，我咧就唔捻怕你噶啦，不如咁啦，而家调翻转头，你交个皇位出嚟，我俾你做翻东海王啦，因为傅坚系东海王啊嘛，即系话咧，我俾翻个东海王你做，你将个皇帝让出嚟俾我做咁解。话咁傅坚听到谷捻气啦，有冇搞捻错啊？系嘛？喂，你真系以为我怕捻咗你？咁啊，傅坚咧亲自上阵啊，就派大军咧就同佢打。咁最后咧十万会战就消灭咗打败咗呢个符洛啦。咁咧今次咧冇办法啦，真系要擒咗佢。咁啊，另外嗰个符仲咧，即系当初嗰个燕仔咧，佢就今次忍唔可忍啦，因为呢条友咧有份支持呢个符洛，如果唔系符洛唔敢起兵嘅，就焗住就斩杀咗佢。不过呢个符洛咧今次都冇杀到，就拉咗去坐监咁解嘅啫。咁咧啲人见到咧。 咁都唔使死， 即系觉得咧，即系佢系嗰个叫做咩想法好唔分明咯，变咗咧令到啲宗室咧其实好不满嘅。咁有个问题啦，当时咧苻坚做咗另外一样嘢咧，系令到佢嘅宗室好不满嘅咧，系佢觉得关中咧太多人口，佢要将佢啲底族人啊迁移去每个地方咧，系嗰啲唔同嘅地方戍边，系即系等于夹住到呢个国家。但系问题出咗嚟啦，反而咧喺长安城里面咧系有六七十万，你有六七十万鲜卑人喺度嘅，咁调翻转头咧，你自己嘅老巢就有几十万鲜卑人喺度，而且呢班鲜卑人亦都有落地生根，亦都生仔喺度住咗十年八年，有啲已经系扎咗根喺度，人口亦都多咗，反而你咧就将嗰啲城长安城入边嘅底族人咧就搬出去出边戍边啊，咁咧第一就造成咗啲底族人咧心里面好唔满意。第二咧，佢哋觉得应该留喺长安城享福嘅人咧，而家要去调去嗰啲边关嗰度戍边。咁咧，而且咧，嗰啲佢编排得亦都冇咁好咧，将有啲家庭咧分离咗啊，变咗当时长安咧系好嗰啲叫做生离死别啊，有啲人咧就留喺度，有啲人咧就去东，有啲人去西。咁咧令到佢哋嗰个叫宗室嘅力量咧， 好似去啲集中营噶嘛，要男女分开噶嘛。 系啊。即系咁啊，未止於，但系咧，亦都好大镬，就系咧，佢哋当时系令到咧宗室嘅底族嘅宗室咧喺长安城里面嘅力量咧系好单薄，系所以亦都系种下咗将来咧速亡嘅祸根嘅。因为你知啦，你一个民族，你有乜理由容许第二个民族仲多你人口咁多嘅喺你嘅京城入边打趸嘅，系咪先？即系建立咗一个咁嘅势力喺度，而家都冇可能啦。即系你等于你喺华盛顿里面突然间住咗500万中国人，哇！你觉得有冇可能啊？呢个唔可能嘅，差唔多就系咁上下嘅原因啦。咁所以咧，佢系一连串嘅嘢咧，系令到人哋嗰、那个令到嗰个叫做咧宗室咧系里面有啲唔高兴，同埋咧离心亦都渐重啊。咁亦都咧培养咗令到咧鲜卑人喺佢哋里面嘅势力咧越嚟越培养，包括慕容垂啦吓，将来咧就系佢哋嘅谋反嘅主将之一啦。咁另外仲有姜人嘅姚祥咧，呢、這个又系另一个贤仔嚟， 几条伏线我记得， 几条伏线冇错，亦都将来咧建立咗后秦。呢個姚祥咧就變咗後秦，啊咁啊有份懟冧佢嘅，咁啊另直情係懟冧佢嗰個啦嚇咁樣，咁啊另外咧嗰個慕容垂咧就建立咗後燕，係咁啊後秦後燕先啦，即係佢嘅國家分裂就變翻幾個國家打到散曬啦，咁啊跟住咧佢其實咧王猛啊喺公元375年咧就死嘅，但係死之前咧有個遺言，就係咧而家進失咧。系虽然系江即系偏安江南地区，但系咧佢哋系一个正统嚟嘅，承继正统嘅， 成功汉室啊嘛。 而且佢哋而家嗰啲叫做咧，好多嗰啲名将都仲喺度，譬如谢家啦、谢元啦、谢石啊、谢安嗰啲咧，全部都仲喺度嘅。咁啊，桓温嘅子侄亦都系喺即系亦都系好出名嘅将军啦。变咗咧，佢话咧，你千祈就唔好谂住要对付佢啦。跟住咧，仲要话俾你听咧，我哋嘅仇敌咧，其实系姜族同埋鲜卑人，即系话咧，我嘅分析就系咧，底族嗰个人种或者肤色咧，系同汉人比较接近嘅，所以呢个王猛啊，因为王猛系汉人嚟噶嘛，佢会投靠苻坚，而唔系投靠呢个鲜卑，亦都唔系投靠呢个代国， 又或者是梁、啊、因为那些呢都不是汉人政权啦，咁佢会投靠呢个呢是比较同汉人接近啲嘅，即係我呢个 文化近啲㗎啦， 呢个可能是我自己嘅猜想啦，冇得到呢个历史嘅证实嘅，不过我大即係有个大胆嘅假设。咁因为鲜卑人呢皮肤好白嘅，应该係属于高加索种人，咁佢呢当时嘅人呢称呼鲜卑人做白奴，因为特别白呀，咁、 哦 啊、所以呢应该鲜卑人呢就会比较接近嗰啲似而家嘅中亞地區，又或者咧係俄羅斯人， 哈薩克斯坦嗰啲咧， 係啦，或者可能似俄羅斯人，即係白種人，可能係白人嚟嘅都未定嘅。 高加索嗰邊嗰啲係 啦，係啦，高加索白人咧，可能係比較接近嗰邊多啲多少少啦。咁嗰啲民族我哋一陣先講。咁跟住咧，即係苻堅咧，佢覺得統一咗北方咧，而家最後剩翻晉國，雖然咧打過一次敗仗，但係佢亦都唔死心。跟住咧，佢咧就開會啊，就 call 曬啲人嚟開會 ，call 咗個仔啦 ，call 咗太子啦，另外有個細仔咧，佢最錫嘅細仔啦，咁咧嚟開會。咁佢細佬咧第一時間咧，阿芙蓉啊就提出反對，佢諗都冇諗過細佬會反對噶嘛。佢細佬咧 兄弟嚟 喎，係啊，佢最親嘅細佬反對，佢個細仔佢最錫嗰細仔反對。太子亦都反对，个个反对， 咁咧 系啦，咁佢都觉得哇唔得噶啦，冇理由嘅。佢当时一意孤行，佢觉得咧，因为赢咗几场仗之后咧，即系胜利要冲昏咗头脑，觉得自己唔系喎，屌我 冇得个， 场场都赢。而家我话点咗兵啊，佢当时点咗兵，点咗97万可以动用个兵力，有97万，用97万嚟打你东晋打唔赢你，十个打一个冇可能唔赢嘅。咁佢觉得咧，佢一定要打呢场仗噶啦。佢只系想揾人认同咁解嘅啫。不过咁，去到目前为止都揾唔到人认同。 系啊， 今日翻到去皇宫咧，好卵down啦个人啊，down到咧不得了。咁啊，叫佢最宠爱嗰个张夫人嚟服侍佢啦。咁啊，问起啦，喂，起码都有个女人。即系 安慰下， 觉得会奉承下佢咧。喂，我想打东晋，点知张夫人都反对。 哎呀 ，李王麻捻烦啊！佢觉得好唔受尊重， 自己被孤立咗嘛。 个个都反对。咁佢细佬咧，仲同佢讲一样嘢。第二日啊，佢细佬又见到又同佢讲：喂，阿哥，唔好搞东晋啦。我唔系咩贤人啦，唔系圣贤啦，但有一个圣贤嘅说话，你记唔记得噶？就系王莽啊，因为当时王莽已经系圣贤嚟噶啦。你可以当我系嗰啲说话唔作准啦，但系王猛嘅说话你唔能够唔听喎、啊。佢交代过好多次唔可以打东晋主义噶，因为人哋系正统嚟噶，正室嚟噶，人哋系汉室嚟噶嘛。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即系劝咗佢好耐，佢都系唔听。咁最后点解咧？最后咧有一个人咧。就同即系佢得到少即系好少人嘅赞成认同，其中一个就系慕容垂 啊，唉，又系先佢 啊，依个梗系先救佢啦。你一出兵，你死，我有机会复国啦嘛，系咪？所以慕容垂咧，当时咧就话：，哎，大王，而家你系当世嘅雄主，只有你先有能力统一中国嘅。嗱，仲有佢讲一句说话，决定大事啊，通常都系一两个人决定嘅。有几时到啲孤儿寡妇嗰啲叫做嘅唔三唔四嘅人帮你决定国家大事咧？最重要嘅事，梗系一两个人决定噶啦嘛，系咪啊，大王？哇！呢句说话啱听， 啱听 真系，系咪啱听啊？ 好啱听。 阿苻堅听到，哎呀，佢话知我者莫若你啊，真系。佢话咧。打天下系唯有你同我嘅啫，即系已经话咧，我哋两兄弟讲嘢先至系可以作准，其他人都唔能够作准。 我哋两个是你算啊嘛， 啱 key 啊嘛，系咪？有个盘，当时系得佢，第二个都冇人采购佢，个个都唔捻采佢。佢谂住喂，佢最锡嗰啲人啦，细仔啊、太子啦、啊，跟住个张夫人啦、啊，甚至乎细佬，个个都反对。咁啊，嗰阵时仲有个尚书啊，其实都系当时接近系。权力最高嘅人咧，系叫做咧权右权翼啊，权翼系当时就系嗰个王猛最好嘅朋友，佢都反对嘅，佢都分析俾你听，唔好搞啊，你好得难搞噶，而家冇千祈唔去打。咁啊，仲有一个和尚啊，叫做释道安咧，亦都叫做即系劝佢唔好啊，连啲和尚都劝埋一份，喂唔好搞啊，千祈唔好去打东晋啊咁样。咁咧。冇办法啦，佢得到一个叫做咧，佢嘅沙煲兄弟慕容平，慕容垂竟然支持佢。另外一个尚书叫朱仝咧， 都话支持秘书监啊。咁其实只有两个人支持佢，但佢觉得已经够啦。我冇办法啦，我有啲当世英雄， 终于揾到盘啦。 佢揾到知音啊， 知音啊。 佢话咧，即系老实讲，做大事咧就唔应该咁容易受人哋影响嘅。嗱，呢啲叫当世豪杰啦，啊，慕容垂。咁咧就决定咧派190,000兵。咁佢一意孤行咧，咁冇办法啦。个，因为佢一人之下， 唔系 即系一句顶一万句啊嘛。任何人都好，佢都系要出兵。咁要大佢出兵咧，要做乜啲乜嘢咧？就十丁就拣一个， 十抽一。 十个人呢，其实当时个比例唔高嘅，因为呢原来当时古代呢好多时係十抽三嘅，甚至乎係三抽一嘅。当时嘅征兵啊。因为佢打起仗上嚟呢係要抽好多人嘅，即係壮丁啊，男丁里面呢，当然你15岁至到50啦，太老嗰啲唔 我冇50添喎，50多嘅顶晒笼。 其实都有啲去到40多嘅，有啲老兵嘅都有啲。老兵照抽嘅。如果唔係你諗下嗰个叫咩木兰辞点解会写啊。花木兰嘅老豆啊，咪好捻老咯，都要去当兵，因为佢屋企冇仔嘛。咁佢花木兰咪焗住代父从军咯，因为60岁都要打仗啊，抽起当壮丁上嚟，你屋企冇仔啊？喂，三个抽一个嘛，你点都要交代一个喎，系咪先？所以咧，佢当时咧就系20岁以下，识得嗰啲武艺啊、骑射嗰啲咧，全部都拜做羽林郎啦，即系咧已经系咧有个官职啦，可能系而家可能系上尉啊，或者上教或者系少教之类啦， 已经 系封咗系啦，封官噶啦。咁最后咧 call 到30,000友，咁佢咧就另外咧就派咗呢个芙蓉啊、梁成同埋慕容垂咧，就派250,000骑兵咧做先锋，自己咧喺长安率领600,000+人。有600,000+人，加埋有970,000兵，总之好多好多嘅。 红丝， 佢咧当时啊，佢就一句说话咧就系咧，我有乜理由打唔赢呢个东晋咧？我哋成100,000红丝系嘛，叫做每人掉条鞭落去啊，长江都断流啊， 咪啱咯。 所以咧有句成语叫投鞭断流，就系佢当时夸下海口啦。头边啊，都可以断咗长江。 唔系，而家有新词，头车断流。 哦，系 巴士涌落去。 巴士涌落去，咁呢个叫做咩啊？杯水车薪啊，或者咧叫担沙失海吓、啊？你点失到个海咧？系咪？其实沙真系可以失海，不过要好多好多沙。系啦，其实系可以嘅。不过古人唔知道，而家啲科技可以去到咁进步啦，系咪？咁佢当时咧，亦都带埋一个人去嘅，叫做朱罪。 啊！听个名字个诗衰啊， 朱罪啊，带埋呢个朱罪咧，罪系罪秩序嘅罪啦吓。佢带呢个朱罪咧去对去咧，首先佢向东晋咧，呢个系一个事派佢做特使嘅，系啦，叫佢咧劝降东晋。佢话咧，我哋大王970,000嘅兵嚟攻打你哋80,000咧，基本上咧你哋系冇生路噶。而家大王人口宽宏大量，只要你哋投降咧，就唔会杀你哋嘅。即系当然系 sell 啦吓。啊，咁啊，当然咧，呢个朱罪系二五仔嚟嘅。一翻去东晋就话俾人听，去同个宰相就讲阿谢安，喂，我咧就。从来都是心在曹营身在汉的，我是汉人来的，我是你们自己人来的。1510张秦兵所有的里面有什么底细话晒俾佢知。啊，差不多底裤有几条都话埋俾佢听啦。咁所以呢是令到东晋那边呢是对这个秦军是了如指掌的。打这场仗啊，他当时呢叫做呢一心是諗住是可以打得赢的嘛。咁所以呢他当时呢在那个叫做呢通讯嗰度咧，截到一啲通讯记录啊，就系、是、截到一个东晋嘅通讯记录，就系话咧佢哋嗰边咧好弱，其实呢个反间计嚟嘅， 哦，假情报， 假情报嚟嘅，就话呢边咧，哎，好捻容易搞嘅，咁啊漏咗苻坚，即系佢劈低佢啲大军啊， 哦， 自己佢本来喺长安率领咗600,000+后勤噶嘛，即系后援噶嘛，劈低呢扎大军，自己带5,000嘅轻骑咧，就赶去战场，赶去前线，同呢个慕容垂会合先，同呢个芙蓉同慕容垂嘅，咁佢因为佢芙蓉佢细佬啊嘛，做前锋，做领头嘛，一去到啦，叫做咧望到个对面咧系八公山啊，又有另一个典故啦。就咧，佢見到咧，周圍都係好似進軍。喂，你話進軍 好撚渣，好容易俘虜。點解咁撚勁嘅？周圍都係見到成座山，草木皆兵喎、 啊。全部士兵嚟 嘅。係啦，全部都士兵喎、 啊。遮曬成個山㗎嘛。 係啦，成個山遮到滿曬啲旗啊、旗海啊，好似而家熱血公民咁樣啊，一人揸三支旗，哇，幾十支旗，原來十條友揸曬，係嘛？佢哋唔知嘛？依、這個咧可能係草木皆兵，可能都係啟發到熱血公民嗰個做法啦。咁咧，當時佢就話：，哇，喂！唔撚係喎，又話啲東進軍好撚容易俘虜嘅，好撚渣嘅，都唔係啊，好撚強喎，嚇一嚇窒。當時一時間俾人嚇窒咗。咁咧，佢哋咧就喺度，即係兩邊咧喺個河嗰度，喺肥水嗰度對峙啦。就佢又唔敢攻過去，又嗰邊又以為嗰邊又唔敢攻過嚟。大家 兩邊觀望。 兩邊咧喺條河嗰度對峙，即係對住嗰條河啦。咁咧，佢哋咧。東晉咧嗰邊咧就有，因為咧知道咗呢個朱罪咧就過了俾佢啦，就係、是、你梗係翻去放流料啦，咁樣嚇講一大輪嘢，翻去做卧底叫佢。咁咧佢咧就首先就虛報咗晉軍嗰啲嘢㗎，唉晉軍好撚易打嘅啫，你唔好俾佢 雙面間諜嗰啲。 係啦，雙面諜。咁咧佢就同佢講，即係其唔係啊，佢係晉軍嘅間諜嚟嘅，不過佢係。投降炸降俾苻堅嘅啫嘛，咁咧佢就同佢講，上面八公山嗰啲咧係流嘢嚟噶，全部都係木頭嚟噶，不過當時咧佢做定喺度嚇鳩你嘅咋，冇料到噶，你唔使驚佢啊咁樣，咁呢個事實嚟嘅，但係咧佢係目的係要令到苻堅輕敵。咁佢咧就派咗另外咧，佢嗰邊東晉咧派個使者過嚟啊，就話咧話嗱。大家要決一生死，冇可能你又喺嗰邊及住我，又依邊及住，喂，我又過唔到嚟，你又過唔到我嚟依邊噶嘛？冇得打仗噶，係咪先？不如咁樣，你哋後撤幾多？可能500步、1000步係嘛？咁我哋咧就過到嚟河路，同你哋決一死戰啊！做英雄，隻抽隻係啦！你讓條路出嚟，俾我哋隻抽啊！苻堅聽到咧，喂，好撚著數喎呢個， 有得傾有得傾。 點解咁著數咧？喂！我哋吞后啫，但系你过到河嘅时候，我可以射箭射鸠死你噶嘛？趁你喺渡河嗰个中间啊过程，我哋净系射箭都射死你啦。佢谂住有大着数嘛？哇！呢镬掂啊！呢条桥咧，好应承咗人哋。咁但系咧，当时佢因为咧，佢统领嗰25万步兵咧，佢冇事先同嗰啲将领沟通啊。冇话咧，一个人翻嚟传令几多个我哋后退，我哋后退冇嘅，净系同几个将领讲咗。依几个将领咧，嗰个叫做咧，一嚟一个叫姚祥， 系 姜族，慕容平啊，慕容垂系鲜卑，咁佢系底族。另外仲有啲匈奴军，另外仲有啲、 语言不通。 其实都唔系语言不通，本身大家都各怀鬼胎噶啦。咁当时咧，佢咧就一个。打仗嘅时候咧，其实咧嗰个沟通好重要啊！佢哋后退嘅时候咧，朱罪就喺后边咧大嗌：秦军败亡啦！秦军败啦！咁样咁咧一嗌咧，扰乱军心咯。咁啊，军心啲人咧以为喂秦军败系，而家后退紧，唔知噶嘛？当时冇 WhatsApp 噶嘛？吓咁、你唔捻知上面咩事噶嘛？有冇人做卫星？有冇电视直播？梗系仲计啦！咁个个以为秦军败咗，咁点算啊？败梗系撇噶啦嘛！咁咧就军心大乱啊！一乱咧，這个佢细佬咧，芙蓉咧 个阵就散咗啦。 散咗之后咧，芙蓉就骑马冲入阵里面咧，就希望叫停嗰啲人。喂，大家唔好乱，我哋重整军营，点样？但系咧。好唔好彩？呢个可能天望前秦啦。佢细佬芙蓉咧就俾喺马入边咧，俾马林踩死。 哦，跌咗落马。 跌咗落马，俾马林踩死咗。咁咧，秦军见到个大将死埋啦，更加乱啦，变咗咧成个溃不成军。咁东晋嗰边兵咧就冲过嚟啦，就杀咗，就几乎咧就将呢啲军啊全部杀晒咁滞。 哇！ 但系咧当时有一队人咧冇死到，就系慕容垂，佢带咗20000军队咧，匿捻埋咗。一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咧，佢带住啲军队匿埋咗，系一兵一卒都冇死到嘅。呢个执上嘢啦，呢个 醒目 系啦，咁啊执上嘢。当时苻坚啊大败之后啊，系死到咧一兵一卒都冇，一个人骑马翻去长安嘅。经过长安，即系未去到长安途中咧，系我啊冇饭开啊，要同啲平民乞啊。 嗰啲平民一见到咧，知道呢个大王啊，呢个天王啦、啊、都俾饭菜佢。咁佢话咧，哎呀，我要赏赐你啊，边个边个？佢话咧，我哋作为你嘅子民，等于你嘅仔女一样啊，我哋系唔要你赏赐嘅。不过咧，你有今日咧，你系咎由自取嘅。 个个都笑佢啦。 冇笑佢，不过佢觉得佢系咎由自取。 咁咧，心水清喎呢啲。 系啦，心水好清。咁啊，苻坚咧好惭愧，即系食咗嗰碗饭都背脊骨落，即系好惭愧，冇办法啦。咁咧，一条友咧就骑马翻去长安，咁咧亦都咧聚集翻嗰啲叫即系逃失散咗啲军队啦。咁啊，汇合翻呢个慕容垂同埋一啲军队咧，有十几万咧就翻去到洛阳嘅。咁啊，嗰啲百官咧，全部都喺嗰度咧。就去翻即系齐集喺嗰度咧，就迎接苻坚啦。咁啊，打败仗，梗系个个都死老豆咁嘅样啦。咁佢翻到去咧，知道咗啦。即系亦都要摆祭呢个芙蓉，因为战死咗喺沙场啦，俾马踩死咗啦。一嚟要祭呢个芙蓉，亦都下诏罪己，就觉得，唉，今次系我错啦，我唔听人讲，呢次闯下大祸啦，死咗咁多人，亦都打咗一场大嘅败仗。咁咧， 自刮两巴。 咁啊，下令咧就大赦， 大赦咁 咧，大赦。咁啊，另外咧有苻恤就谂住咧会重建呢个国家啦，咁样。 系。 咁咧，其实咧，如果当时咧，佢如果唔系之前中了咁多祸根咧，一场仗死廿零万，佢仲有后边仲有六七十万大军，跟住成个国家仲系咁，如果仲系咁稳固嘅话咧，佢其实系冇可能话亡得咁快。 系应该翻到身嘅， 应该翻到身嘅。但系咧，点解佢会好喺打完呢场败仗之后嘅两年就前秦就崩，即系成个国家崩溃咧？点解咧？因为之前中落实就太多祸根， 个个趁你病攞你命啊嘛。 冇错啦，当时咧佢输咗之后咧。东喺陇西啊，有个鲜卑嘅另外一个部咧，叫黑服部啊。佢哋有个好出名叫黑服国人啦吓，咁啊其他全部都叫黑服嘅。咁咧，佢哋咧就系喺嗰度起兵就作乱啦。咁咧，苻坚咧亦都系即系众叛亲离咧，跟住啊嗰个叫做咧丁陵人啊，亦都系反叛佢哋啊，慕容垂。佢咧就當時派慕容垂咧去對付丁陵人，點知咧啊呢個慕容垂咧今次咧就露出狐狸尾巴啦，佢同丁陵人合作，調翻轉頭搞搞佢喎，嚇咁啊 個個都夾埋砌佢啊， 係咪因為見你樹倒猢狲散啊嘛，你個國家滅亡啦。鲜卑喺陇西呢，佢鲜卑分开咗两边，一边陇西，咁陇西作反啦。咁喂，东边嗰个慕容平，唔系慕容垂，觉得喂呢个大好良机咯，复兴大燕有望咯，唔系慕容复，系慕容垂吓。喂，呢次系大燕第一次复兴。咁咧，佢咧就喺就作反，就联合埋啲丁陵人。丁陵人其实都系匈奴嘅分支嚟嘅，喺北方，再北方。鲜卑同其实。匈奴后尾同一啲人混种入边咗，又同鲜卑混种咁样嘅，都好复杂嘅。咁当时嘅少数民族上面咧，除咗有丁陵、有柔然，另外有戚勒啦，都系其实鲜卑同埋嗰个匈奴嘅混种。 系，咁咧分咗唔同部族咁解啫。 系啦，咁咧佢呢个叫做咧叫做慕容垂咧，就喺起兵咧，当时起兵咧作反咧就。变咗咧，佢个名字叫做后燕啦，因为前燕啊嘛，佢嗰个亡国就前燕，咁佢再叫翻燕，所以史称后燕。咁咧，依个咧，佢另外有个侄啊，就叫慕容宏啊，咁啊，同埋嗰个慕容冲喺嗰个西边咧，喺洛阳嗰边咧，就亦都造反起兵，因为佢系一个鲜卑贵族啊嘛，好容易就斗集咗几万兵力，跟住咧佢哋又造反，咁啊叫西燕啦。咁呢个慕容冲咧。我哋下一节，而家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再讲。 好。